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讲完两队真是叫做这个分组赛入面的擂台等之后呢，肯定就要讲下另外两队真是都几被人忽视，甚至乎觉得是几预览的部队。先讲咗第一次首次进军世界杯嘅巴拿马。巴拿马喺呢个分喺个外围赛嗰度呢，就其实真係一开始呢都冇预计过佢会赢嘅，即係会赢嘅意思即係会出线嘅。因为同组嘅对手，因为呢就如果冇记错呢，咁就个世界杯嘅外围赛真係中北美洲嗰度呢就分两段嘅。佢第一个阶段就叫做打咗，但叫做分组赛嗰度就 OK 啦，出咗线啦。但係呢入咗去呢个呢个最尾嗰 round 嘅分组赛入面呢，就其实就真係冇预计佢会有机会突破嘅。虽然近年嘅巴拿马足运系慢慢咁样真系稳步咁发展，我谂系近20年啦，咁我好快会讲啦，咁佢少少历史大家都要知道。但系喂大佬，同组对住美国、墨西哥，真系甚至乎千里达都曾经打过世界杯，而且仲有我记得冇记错，仲有牙买加、洪都拉斯嗰啲嘅。喂大佬有呢啲冇埋埋加有洪都拉斯嗰啲球队，喂大佬咁都可以最后压过洪都拉斯出到线。好大嘅原因，第一啦，佢嗰个小组入面呢，佢就对住墨西哥就有出色嘅表现。美国都曾经赢过嘅，咁虽然美国大家都知道今届嘅比赛就十分之一落啦，比阿古拿就真係俾個公分教練又搞到就一劈嘢咁，完全到遠離水準。但係你都要贏到先得，同埋佢最終最後啦，我諗因為佢喺個外圍賽呢就其實就唔係十分之穩定嘅，咁樣佢可以贏作客贏作客就贏睇下先啊，作客係啦，咁可以主場呢就贏美國，但係呢作客就輸返4-0咁樣嘅，甚至乎作客嘅賽事好多時候呢佢都係會緊輸嘅，但係呢唔緊要，去返好多時候呢佢有主場呢就得返啲保證嘅，攞到好多分，尤其是最後一場對住哥斯達黎加，就雖然啦，前鋒托利斯嗰個入球就有啲爭議嘅，譬如好似唔入白界，但係最後呢最尾啦，如果以呢個比數完場嘅話呢，以和波完場嘅話，其實就肯定呢佢就唔可以直接出線嘅。但係細估唔到後衛另一個羅曼托利斯一錘定音就送咗呢個巴拿馬入去世界盃，直接係去到世界盃，咁真係一個創舉嚟㗎，真係以呢個國家嚟講點解係一個創舉呢？近年嚟講其實大家聽多少少巴拿馬呢個名呢，喺足球上圈上面就出現嘅。巴拿馬最為人熟悉咁當然就係佢個大運河啦，佢大運河尤其是近排亦都係啦，佢太好多生意，咁去轉口去近日嗰啲轉口去美國嘅市場呢就越來越旺盛，因應住可能嚟大家都知道美國嗰啲貿易戰呢就有可能會爆發，亦都有可能會有第二個形式去做，但係無論如何啦，巴拿馬作為一個轉口港呢就十分之興旺嘅。 但係除此之外呢，咁佢最鍾意做埋最興旺或者最多人玩嘅運動呢，反而就係棒球。咁可能由可能呢幾十年入面呢，較為多人接觸嘅球類活動呢或者係運動呢，都係棒球嘅啫。以前嚟講，如果你數返去80年代嚟講呢，足球係 nothing 嘅，係唔係一件一回事嘅。咁當陣時呢，當陣時就仲係一個極權嘅政府嚟到主控啦。咁軍人嘅軍政府咁個領導嚟鼓勵啦。呢個就係因為長期啊俾呢個咁嘅極權政府統治，咁所以呢其實呢整個國家嘅經濟呢係完全陷入一個崩潰嘅狀態，係完全係冇生產能力啦。咁好多個所好多個國民呢其實自己本身都維唔到生。所以啦，你當陣時呢所謂嘅巴拿馬嘅足協呢足總呢其實就冇乜嘢可以做到嘅。正正清晰參加世界盃呢嘅外圍賽呢，只不過都係74年嘅事。74年去到80年代，其實就基本上成個足運係可以話癱瘓咁滯，因為政府冇資源俾佢哋。而且第一放一個優先嘅位置呢都唔會擺足球嘅。所以其實呢當陣時90年代想慢慢一開始應該就唔係90年代，一開始80年代尾呢就其實呢有個意大利商人就其實就開始投資落去個足球嗰度，就希望呢就慢慢就搞起個足運嘅。但係因為力度未落台啊，所以其實就個進展咧係十分之緩慢。及至到90年代啦，嚟一個轉變。首先個轉變咧就係、是、慢慢啦，就請咗靴南尼斯呢位哥倫比亞籍嘅教練過嚟。咩？呢個哥倫比亞籍嘅教練其實都有啲來頭嘅。當中本身亦都帶過支不少嘅，我唔記得國家隊定係球隊啦。但係請佢返嚟就希望呢就由頭做起，將巴拿馬呢就慢慢咁樣發展嘅。但係可惜嗰樣嘢，即係巴拿馬始終都唔係一個足球好熱刺一個國家，所以呢其實雖然喺80年代尾就慢慢搞起個國內聯賽，但係本身個設施實在非常之惡劣啊。由靴南尼斯接手又已經見證到其實呢樣嘢係好難搞嘅一回事，因為及至到最後再後嚟呢請到加利史坦堡，這個呢我就覺得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位教練，亦都係有好有標誌性嘅一位教練嚟㗎。咁點解呢？雖然加利史坦堡喺在職嗰陣時就冇乜特別啫，在職嘅時候一年咁多嘅啫，但係佢帶俾巴拿馬足運影響係更加多。之前佢前任除咗靴南尼斯之外，仲有個叫做啦，喺國內都博有名氣嘅華迪斯，咁本身其實都係一個過渡嘅形式。咁呢位前卡利亞里嘅射手其實就而家就未翻去國內度幫手，但係佢都知道嗰陣時國內呢個情況亦都係好麻煩，同埋知道而家甚至乎去到而家2018年呢其實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但係講返嗰陣時呢，其實就經歷咗呢啲短暫嘅教練呢，咁靴南尼斯見到接唔到手啦，叫做嘩覺得好難搞喎、啊、成個國家嘅足球。及至到去到幾年後啦，加利史坦堡呢就接手呢位加利史坦堡呢，就其實呢本身呢呢位教練就一開始呢就應該都喺美國度發跡嘅，及至到就被邀請到去巴拿馬就做一個開荒人嘅角色。咁本身點解要搵佢呢？因為佢就本身有喺米和爾之前係做啲即係外展拓展嘅工作。 咁就其實巴拿馬正正咧，就係要需要做啲拓展嘅形式，不論係喺個設置自己本身嘅設備上邊，或者喺個球場內、球場外都要需要不斷去拓展嘅。咁啊，惡劣到一個點係乜嘢咧？巴拿馬本身咧係根據加利斯坦堡嘅憶述咧，嗰陣時。甚至乎係90年代尾或者係千禧年代初呢係本身係冇任何嘅，因為佢本身係帶喺千禧年頭就帶過巴拿馬嘅 U 隊，咁亦都好幸運咁樣呢，就令到巴拿馬就03年就 U20 世界盃就晉身咗，咁應該係國家隊嘅第一個歷史。咁但係佢之前呢見證住國家隊係乜資源都冇嘅，場地本身已經要靠用棒球嘅場地嚟到做，場地嘅設施更加係等零嘅，冇嘅。咁你如果你一個好國家級嘅設施咧，咁譬如好基本嘅可能訓練需要嘅工具啊、健身室啊等等咧，係完全係冇嘅。咁用嘅皮球係爛嘅。球員嗰啲鞋咧係爛嘅，係皮破爛不堪嘅，係冇人嚟到做呢啲修補嘅。而且咧，咁就甚至乎係所有要用嘅工具咧，係你要乜嘢咧？嗰度係乜？嗰度係完全俾唔到你嘅。喺啲真係咁原始、咁落後嘅環境入邊咧，就真係好難教到一支。有競爭力，你唔好話出線世界盃啦，你唔好話打到啲大賽嘅席位啊，你甚至乎連一支有競爭力嘅球隊你都未必搞得掂，所以覺得當陣時喺發展巴拿馬嘅時候咧係十分之困難，亦都係好難想像到，喂嗰陣時咧原來係乜都冇嘅，甚至乎係90年代尾係一個地區。喺個發展足球係可以落後到咁嘅，即係落後到好似而家嗰啲，我而家可能啱啱起步嘅不丹或者係起步咗冇幾耐嘅關島，嗱嗰陣時咧就係、是、我諗90年代咧係好似而家呢啲真係第三，我稱之為第四、第五勢力嘅足球國家咧咁樣嘅情況，即係好難想像，因為嗰陣時如果你正值98年咧，牙買加。佢嘅鄰近地方已經係入咗世界盃，咁啊啲洪都拉斯嗰啲早就晉身過世界盃，但係巴拿馬就慘啦，完全咧好似同第二個世界咁嘅，喺足球方面係完全係同呢方面係脱節，咁啊所以史丹堡咧有見及止，真係由頭到尾做一次，咁咧佢就貢獻唔係淨於喺正於佢帶過巴拿馬一年嘅，佢咧就由頭到尾咧喺我諗你千禧年九十年代尾去到千禧年頭咧，係佢真真正正咧係建立咗成隊嘅成個巴拿馬嘅足球系統，除咗真係會建立一個真係幫手建立一個聯賽啦，真係一個地區嘅聯賽咧之外咧，亦都係重視翻個青訓系統，咁啊青訓系統咧就當然啦。係所有球場、所有設備係要重新起過，因為當陣時90年代尾咧就啱啱脱離咗軍政嘅統治，咁啊叫做有翻啲資源可以攞翻落去嚟到足球嘅發展嗰度嘅，咁啊所有嘢真係由頭嚟過，咁啊所以你話如果史坦堡咧稱之為巴拿馬足球之父，如果佢真係講到咁誇咧，我都覺得唔係一件真係咁誇口嘅事嚟嘅，我覺得係真係佢值得攞呢個名嘅，因為本身佢史坦堡係由頭到尾真係搞掂曬成個，我諗不單止係巴拿馬，係甚至乎成個其他較為低水平嘅中北美洲地方，咁啊，譬如佢都有做啲 coaching 嘅喺其他個地方，咁啊，聖基士啊，維珍尼島啊、比利斯啊、尼加拉加啊，同埋蘇里南啊，呢啲全部中北美洲嘅細國咧，佢都幫過手，但係貢獻嚟講咧，一定係史坦堡最大嘅，因為佢真係由頭到尾建立咗一支球隊。首先就係青訓嗰方面就已經略有成績啦，03年頭先我講咗啦，咁啊然之後呢班波 就一路咁樣發展，一路咁樣成長，去到09年終於呢就第一次出線咗去美洲金杯嘅八強。呢個呢就真係以當陣時嘅環境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突破啊！對於呢啲球隊嚟講，真係完全諗唔到嘅。本身係連個競爭力嘅有競爭嘅一支足球隊都未必揾到，甚至乎係國內係冇乜人可以接觸足球呢樣嘢。去到呢喺十年間入面係進步到可以踢到去大賽嘅，因為美洲金杯叫做中北美洲嘅大賽啦嘅淘汰賽階段。我諗呢樣嘢又真係已經係唔同晒㗎啦，唔同晒嘅一回事。咁有咗呢個史坦堡嘅開荒牛呢，就其實係易搞好多。咁啊有開咗靚頭，其實就05年都入過去，已經係入過啊 ,sorry, 更正下，05年已經係打過第二名㗎啦。咁當陣時未係史坦堡，但係因為個國家嘅氣氛圍呢，足球嘅發展咧好急速，所以令到咧就首次入到去擠身去到大賽嘅 final， 但係輸咗嘅，最終係輸咗，就十月十二碼就輸咗嘅。咁啊，但係唔緊要啦，因為除咗頭先09年話再次入去大淘汰賽階段之外咧，就迎來第一個錦標，就係中美洲杯嘅冠軍。嗱呢樣嘢亦都係非常之標誌性，係真係呢樣嘢我冇講錯啦，係第一次係可以攞到第一名，可以攞到冠軍，所以對整個巴拿馬足球嘅影響呢，我諗史坦堡呢個位教練係功不可沒。咁啊，及至到去到之後啦，咁就史坦堡開咗個靚頭啦。咁啊，邊個嚟到執尾呢？咁啊，華迪斯再度翻嚟啦。咁啊，華迪斯就叫做係一個。都係一個幾亦喺巴拿馬嚟講都係標誌性嘅人物啦。咁就亦都係出國就效力咗好多時候嘅，去過卡利亞里，去過 PSG， 去過最後嘅馬拉加，亦都係佢而家做緊當從事緊嘅地方，做緊青訓嘅地方。咁我諗華迪斯大家都記得㗎啦，華迪斯應該都唔係好冇印象啊！呢位射手亦都係喺西甲嚟講咧，當陣時係十分之出色嘅一個表現。咁咧，佢翻到嚟其實幫到國家隊都講到話咧，其實國家隊氣氛個氛圍雖然就建立咗，但係咧國家隊嗰啲聯賽咧，就其國家嘅聯賽其實就真係仲係一個好基本、好根本嘅地步。最緊要係咧，因為成所有國民咧，雖然是非常之擁護國家隊，但是國家的本身的聯賽呢，就好似就其實是如果你以香港嚟到借鏡咪一樣囉，冇人睇嘅講笑。咁你個巴拿馬聯賽亦都冇人睇㗎。譬如有一場國家隊賽事有30000人睇嘅，但係轉個頭呢，聯賽呢只有得嗰千零二千人睇嘅啫。都叫做比香港好啲㗎喇，但係得嗰咁少人睇呢，就其實就係完全反映到呢國內嘅聯賽呢個吸引力係等於零嘅。咁呢就而家就其實都做緊一樣嘢，就係慢慢都做緊一樣嘢，就係點樣吸引國內嘅球迷嚟到吸引個聯賽。咁個聯賽其實就已經發展咗一段都唔短嘅時間㗎喇。咁亦都係喺擠身咗喺州份嘅聯賽，譬如係美洲中北美洲嘅聯賽啦，即係等於歐聯咁樣啦，個形式就，但係都擠身咗去16強啊等等，其實個表現嚟講都慢慢有進步嘅。咁啊，爭在咧幾時可以令到咧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擁護嘅球隊。咁啊，點樣做到真係每個城市都有一支大家擁護嘅球隊咧？係而家巴拿馬需要長遠做到嘅問題，但係呢未做到之前呢，其實國家隊我諗真係今次入到世界盃呢，會令到個足運嘅發展更加之強烈，咁令到我諗係打咗一支更大嘅強心針落去。咁會唔會係 會係牙買加或者千力達嘅翻版咧，有冇機會咧？咁因為呢兩支球隊上述咧，就除咗98年或者分別06年、98年入過世界盃之外咧，就之後無以為繼嘅。咁啊，巴拿馬會唔會係一個反傳統嘅角色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大家。咁但係呢一班嘅球員而家選入去呢一班咧，就有老有嫩嘅。咁啊，見證住黃金一代嘅交接啦，我諗係。咁啊，陣中嚟講，其實我諗唔好數咁遠啦，但係以成個外圍賽嚟講咧，最緊要有一位球員，呢幾位球員咧就係前鋒嘅佩雷斯啦。咁啊，另一位前鋒嘅托利斯啊，同埋泰加達啦。咁啊，後防嚟講就係盧曼托利斯等等呢扎嘅球員咧。其實呢就非常之緊要嘅，對於巴拿馬嚟講，除咗佢哋唔係喺國內原賽效力之外呢，有幾位美職球員啦，譬如頭先講嘅羅曼托利斯啊，高多爾啊，甚至乎中堅嘅艾斯高巴啊、梅里路啊等等呢，其實係加埋左閘嘅馬哈杜啊，應該係左閘，如果冇記錯啊，係睇下先，及個先，應該係啦，右閘嘅馬哈杜啊，其實係十分之標誌性㗎，對於球隊嘅進步咧，我諗因為不少嘅國內球員就去咗美職效力，所以令到球員嘅技戰術嚟講咧係不斷咁飆升嘅，咁啊，甚至乎去至於其他啲秘魯啊、智利啊聯賽效力嘅球員咧，亦都係對國家隊嚟講係有一定嘅發展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如果你話喺自己本身國內效力嘅球員咧，喺今次入選嘅球員嚟講，就真係唔多嘅。咁啊，所以嚟講，頭先我講咗啦，巴拿馬嘅國內嘅聯賽其實有不少嘅好多嘅發展空間存在嘅，但係在此之前呢，如果點樣嚟緊呢幾年點支撐國家隊呢，我諗都係靠呢班人。咁啊，亦都係因為頭先我上述講嗰幾位球員，亦都係都有啲都已經幾老㗎啦，咁啊，大部分都已經超過30歲嘅，咁所以接班問題呢，國家隊嚟講呢，亦都係可能喺呢個世界盃之後係要留意嘅一樣嘢。咁啊，有人接班嘅，尤其是中前場，即係各支嘅各個部分呢，其實有人接班嘅，但係就真係呢，要多啲球員去出外搵食呢，先有呢樣嘢，有呢個咁嘅效果出嚟啦。咁啊，暫時呢，呢個35人嘅大名單呢，最緊要就係個龍門啦，龍門帕拿道。咁就其實呢位就已經係老將嚟㗎啦，由嗰陣時啊，就03年嘅 U20 嘅世界盃打出名堂嘅呢位門將，其實呢個門將嘅撲救啊，同埋技術嚟把關，其實係絕對唔錯嘅。呢位就效力緊布德勒斯塔達達納姆嘅球員，即係羅馬尼亞嘅聯賽啦。咁基本上都係用佢㗎啦，肯定啊，呢位龍門。咁啊，後衛嚟講呢，咁啊，其實又試過打五後防，亦都試過打四後防嘅，咁啊，其實個分別嚟講呢，應該都唔算太大嘅。咁啊，即係而家會講下啦，點解話分別唔會太大。咁啊，如果嚟講呢，正路嚟講呢，就會艾斯高巴搭住盧曼托利斯嘅，咁啊，亦都試過啊，咁就布萊咧就搭住及先啊，咁啊，亦都試過係啦，布萊呢位隊長搭住佢嘅，咁啊，以經驗嚟講，布萊就話肯定有機會選佢，但係咧盧曼托利斯嗰啲助攻咧，我諗係亦都係佢要揀佢嘅一個重要嘅關口，所以會唔會羅曼托利斯搭住巴萊咧？唔係布萊係巴萊咧，咁啊要睇下啦，因為似乎過往嚟講就少咁樣做嘅。咁啊，條後防線嚟講，除咗呢兩位中堅嘅球員之外咧，咁啊頭先講咗啦，馬哈杜都係肯定係一個好緊要嘅位置，依個效力侯斯頓戴納姆嘅球員係啦。咁啊，另外如果你左閘嚟講咧，我諗 大睇先啊，如果左閘嚟講係啦，肯定呢就係奧維利呢位球員呢打嘅機會會大好多啦。咁好多時候都會用佢呢打個左閘嘅位置嘅，翼位就少啲，但係左閘嚟講係多嘅。咁所以嚟講基本上防線呢我諗都係用呢扎嘅球員。咁做啲金明斯啊，頭先講咗嘅右閘嘅梅里路啊，咁似乎有入選嘅較為新少少有啲少用啲嘅帕黎達啊等等呢扎球員呢，我諗呢出嘅機會就唔大，唔算太大啦，好坦白講。咁呢條防線呢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呢就唔算唔穩陣嘅，我只可以咁講，唔算唔穩陣。但係當好多時候如果俾佢打身後波嘅話呢，其實係會有啲危險㗎。仲有佢哋呢就發覺咗佢哋嘅有啲問題，就係呢喺落鏟嗰度呢其實就見到某些球員其實落鏟唔算係太過做得好同埋太過正中，咁呢樣嘢亦都係導致咗佢哋有陣時候會係令到佢哋會輸罰球，甚至乎輸十二碼嘅。咁所以嚟講呢樣嘢呢就要留意一下啦。呢班後衛，班後衛其實個身體素質我諗係 OK 嘅，係 OK 嘅。咁正面嚟呢波係冇問題，但係呢啲細節位上面呢似乎佢哋就有啲真係要留意嘅地方啦。咁亦都係除咗咁之外呢，咁我都頭先數漏咗一位球員，就係艾力克戴維斯。就其實如果以翼位嚟講呢，佢就會可能勝任啲嘅，即係佢同莫里路嚟講呢，佢就會多少少去上去嘅。咁但係翼位嚟講呢，我就覺得呢唔比而家我講緊嘅中場球員係出色嘅。咁先講咗呢中場嚟講呢，我諗都好個中軸位啊，先講中軸位。中軸位呢我諗好睇呢就係各多爾呢位球員呢，就其實如果以一個攻擊嘅點嚟講呢，雖然佢擺呢就擺佢可能係後少少位置，但係如果以一個搶截嚟到突破點嚟講呢，都係一個好緊要嘅關口嚟嘅。咁反而如果佢個隊友加比爾高美斯呢，這個就真係老將嚟㗎啦。咁反而佢呢佢喺個防守上面呢就似乎貢獻未必好大，同埋呢呢支巴拿馬呢就唔係喺中場呢就好似就我以往所講嗰啲 underdog 嘅球隊嚟講呢就真係搶頭好犀利嘅，唔係嘅。只係不過可能係中間度步下你啊，嚟到圍下你啊咁樣啦，咁就唔係好主動嚟到埋身嘅。咁可能主動埋身嘅可能個別球員，甚至乎可能要靠返中前場攻擊球員呢去到回返去三十線附近嚟到做個逼搶。咁呢反而係中前場嘅攻擊球員咧，喺呢方面會做得更加好嘅，咁所以呢啲奔文度啊，咁甚至乎係奔文度啊，甚至乎係係啦，唔關加某高事，個奔文度啦，主要都係呢位球員咧，即係呢兩三位球員咧，我諗都真係要。真係要人幫一幫，或者要前面嘅球員幫一幫。咁前面球員其實呢都不乏啲速度快同埋叫做有衝刺能力嘅球員嘅。咁首先要講啦，一個較為陣中較為好波少少嘅球員啦，或者係邊路度都較為突出嘅球員呢，就係昆迪路啊。呢位係打左邊嘅球員呢，就喺智利聯賽效力。咁呢位球員最大嘅特點呢，就係佢個突破能力係唔錯㗎。如果真係以佢做第一點嚟到做反擊嚟講呢，係絕對冇問題嘅。咁反而sorry, 剛才嗰個應該係秘魯聯賽嚟㗎。咁反而呢就另外一位中場球員國巴呢，古巴呢就雖然就叫做 叫做間唔中都間唔時都有正選踢下，但係佢個突破能力或者係個喺上喺中場中前場幫波嘅能力就似乎差咗少少。咁反而就要睇下另外嗰兩三位球員啦。我諗咧最緊要嘅球員，除咗頭先講嘅昆迪魯之外咧。就肯定啦，就要睇下另外一邊啦。咁啊，另外一邊嘅話咧，就係班卡尼斯啊，班卡尼斯。咁就呢位球員，我諗喺個前場邊停波同埋幫波嚟講咧，會係更加之緊要嘅，更加之緊要嘅一位球員。咁如果我印象中嗱，佢嘅印象中我未必太非常之突出，但係佢係做到，同埋佢本身又係後生啊嘛。咁啊呢啲嘅元素結合埋一齊咧，我諗係喺佢前邊嚟，即係中前場嚟講係一個緊要嘅棋子啦。咁另外就係布查高啦，呢位老將。咁啊，布查高其實呢位老將，如果係後備入嚟咧，咁啊做下啲攻擊嘅角色咧，其實都可以嘅，但係就唔可以叫做真係可以擺佢正選位置啦。咁啊，基本上亦都少擺佢正選位置添。咁如果係攻擊線上面，我諗差唔多真係要睇下昆迪路可以爆到幾多啦。同埋甚至乎卡馬高啦，卡馬高呢位另一位攻擊中場，我都覺得係可以試下嘅一個球員嚟嘅。咁啊，巴拿馬中前場嘅球員咧，最大嘅特點咧，即係好多個球員都係有呢個特點咧，就係佢哋自己速度同埋突破嘅能力係唔錯，但係喺隊友之間嘅傳接或者係比波度咧。就真係差咗少少㗎。咁啊呢樣嘢我始終覺得係如果打反擊球隊嚟講係蝕底嘅。因為如果喺前中前場嘅傳接呢係做得唔夠爽同埋唔夠快呢，基本上好多時團冷呢就會俾人打個反擊。咁啊如果要有把握少少嘅球員呢，我諗呢除咗前面兩位啦，如果打雙箭頭嘅話，我諗佩尼斯同埋托尼斯呢兩位功臣呢，國家隊嘅功臣咧就肯定係在陣嘅。當中以佩尼斯啦，呢位37歲嘅老將個把握力真係會較為好啲。但係托尼斯都唔曳嘅，咁而且佢擔對方身位啊，然之後就或者甚至乎做個支點俾做個前面去個支點俾隊友咧，其實就都做到嘅。咁反而如果你想中場叫做加強嘅角色咧，都要用下個老將。泰加達，泰加達雖然都係老將，但係如果喺呢個外圍呢、這個分組賽搏一搏嘅話咧，我諗都可以考慮下呢位球員嘅。咁啊，反而其他嗰啲前場球員咧個質素啊，甚至乎雖然有後生嘅球員啦，譬如阿萊約啊、戴亞斯啊都試過嘅戴亞斯啊，但係始終佢哋嘅而家就講緊嘅入球能力啊，最緊要係同埋個中前場嘅傳接能力就冇上述講嘅球員咁好。咁所以如果睇中前場嚟講，我諗巴拿馬真係好睇過頭先我講幾位昆迪魯啦，各多爾啦，咁啊仲有就係前場變嘅佩雷斯啊，同埋托尼斯，加埋有機會可能會打下正選嘅泰加達等等，同埋後備嘅卡馬高呢位攻場啦，我諗咧。呢幾個球員咧，係對於球隊嘅發揮嚟講係緊要嘅。嗱，唔係話巴拿馬冇反擊，亦都唔係話巴拿馬反擊做得唔好嘅。但係佢最大問題咧，就係一短路喺中後防一短路起上嚟，可以好恐怖嘅。譬如竟然可以喺有賽輸俾瑞士，喂！啲瑞士，我啱啱講咗呢個門呢隊門波上一集講咗啦，竟然輸到六粒嘅，咁啊證明佢哋防守本身嘅基本嘅細節上面係做得唔好啊。咁啊，但係好起上嚟咧，都可以守到對手嘅。咁啊，所以基本上咧，可能哇喂，有賽就輸一場6-0咗，其他嗰啲比賽，如果你睇個績咧，其實好好嘅，好少大敗嘅，亦都係叫做穩陣嘅。係啊，如果你咁睇嚟講，我唔可以反駁你。咁啊，但係好坦白講，佢如果喺分組賽，即係喺外圍賽都輸過俾美國4-0咧，就肯定。话俾大家听，呢班波唔系完全冇缺点嘅， 啊，如果係缺點嘅話，冇缺點嘅話就唔就成個外賽可以打得好啦。咁我諗嚟講咧，最大佢要有問題，除咗後防會短路之外，最緊要佢班波嘅穩定性係唔足夠。咁啊，可以打得係幾好好緊密，可以前場邊係有個反擊能力，亦都可以咧係失誤較為多嘅，亦都可以打唔起嘅成班波咁啊中前場。咁所以其實講，我諗圖隊喺呢方面嘅心態更加之比佢哋本身嘅質素咧係嚟得啲緊要。呢樣嘢係我對巴拿馬喺呢個世界盃嘅分組賽入面咧較為擔心嘅兩點嚟嘅。咁啊，究竟可唔可以突破咧，就要睇下佢哋嘅做法啦。咁啊，講完巴拿馬，咁啊另一隊咧就略略講埋啦。特尼西亞，咁啊特尼西亞咧就北非嘅紅絲，咁啊呢支北非紅絲其實就如果喺世界盃嘅你嚟講咧就亦都係相隔兩屆又入啦，咁啊但係世界盃嚟講咧就冇乜特別嘅成績嘅，咁啊次次入到去咧都係咧叫做好多時都係叫做佢哋就控可能係場上邊嘅控球率唔係太低，但係往往做到入到嘅攻勢就少嘅，好少，同埋呢就好多時都會俾對方呢就以質素嚟講呢就贏咗佢哋嘅。咁啊以往嚟講特尼西亞都係俾人呢個印象，特尼西亞係咪以往嚟講冇好球員呢就肯定唔係嘅。以往嚟講都有啲喺譬如喺德甲啊或者喺四大聯賽效力嘅球員呢都有少少出名嘅，咁啊，但系似乎嚟讲，去到世界层面咧，始终都系争咁一橛啊。咁啊，我谂以前嚟讲咧，咩查迪啊，保亚斯斯啊，甚至乎如果你话查马啦，我谂最出名系查马呢位前场球员啦，我谂對波嚟講咧較為緊要，咁但係始終個質素嚟講咧，整體球員質素嚟講都係爭一截嘅。咁啊，到今屆啦，今屆就其實咧，特尼西亞只可以喺個外圍賽出線咧，最緊要係因為佢同組嘅對手咧又唔係十分之強，因為利比亞嗰啲同埋。基利亞呢就基本上呢就同佢哋個實力差截，咁最主要係對剛果佢其實又有球員大家都熟悉嘅，有球員唔係完全唔熟悉嘅，咁譬如陣中嚟講巴金堡啦，咁巴金堡喺度，咁就阿科比就唔係正選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正選譬如麥美巴啦，呢位效力有卡數嘅球員啦，咁就如果陣中即係打正選嚟講，較為熟悉就係呢扎嘅球員啦。咁啊，同埋雷恩嘅穆巴利啦。咁就其實個陣容嚟講咧，都有重心嘅，唔算太差。咁就所以特尼西亞咁啊，最終其實係喺我諗對戰剛果嘅兩場波咧，就一勝就一和。和嗰場波最緊要啦，因為就先輸兩球就連入兩球嘅，咁嗰場波發揮雖然一般啊，但係呢最緊要係好似攞到入波嘛，咁啊喺球賽尾段嗰度攞入波，咁啊直接呢就將特尼西亞就打咗落去世界盃啦，咁啊剛果其實有少少可惜，但係始終呢如果你睇下呢班人嘅質素嚟講呢，始終佢個穩定性就同特尼西亞差啲，同埋特尼西亞呢我諗對於世界盃嚟講就絕對唔陌生㗎啦，咁啊已經有四次嘅經驗，咁所以教練麥萊爾呢位就本地疆，咁啊亦都係有好有執教經驗嘅一位教練，睇下今屆呢會唔會啦睇個世界盃分組賽會有啲突破啦，咁啊又以往嚟講呢一入到世界盃甚至乎你話喺非洲國家盃或者喺其他嘅比賽有幾咁有成績有好，一到世界盃咧都即刻頹咗嘅。咁啊，今次仲要對住有新丁嘅巴拿馬，頭先我咗啦，同埋英格蘭同埋比利時咧，就其實一個非常之大嘅考驗啊，好大嘅考驗。咁啊，所以嚟講咧。 就要睇下究竟而家佢有咩人選啦、啊，有咩人選啊，人選喺度啦。嗱，我都講過啦，因為就其實之前如果講過咧，塞爾加爾係咁多五支非洲球隊我最欣賞嘅一個打法上係，或打法或者積極性上係好欣賞。但係咧，其實嚟緊會最後一集講嘅摩洛哥，或者係呢個特尼西亞咧，其實就唔係咁差嘅，就唔係真係防守得好緊要嘅一支球隊嚟嘅。咁特尼西亞就真係會褪後啲打嘅。咁啊，逗後啲打嘅，咁啊，但係佢嘅中前場嘅攻擊力咧，就其實係會有個板斧喺度嘅，唔係完全係得個手字嘅。咁啊，如果你睇前場咧，咁就首先一樣嘢就係近如果未彈起呢個球員之前咧，其實我就應該咧就會揾翻，譬如係可能會搵返卡利花同埋奔尤索夫嘅。咁奔尤索夫坦白講，雖然啊佢喺沙地效力嘅壓緊，但係真係沙地球隊效力緊，但係我真係好少睇呢個球員啊，坦白講我就評價唔到。但係奔尤索夫呢，如果喺以國家隊嚟講呢，係後備出嚟呢，其實就唔係冇嘢睇嘅，但係個耀眼程度呢，或者打正選嚟講啦，佢因為個位置都有變過，就唔係打曬正前鋒嘅。但要玩程度呢，就好坦白講，就肯定呢唔比基本上係新仔呀、啊。我諗國家隊新仔嚟講呢個巴迪呢咁好呀、啊。呢位巴迪呢最大嘅殺著呢，就係佢本身呢雖然啊，我都唔可以叫做歸類佢打前鋒嘅，其實啊，但係佢嗰啲後上埋門，同埋最緊要咧，佢個把握力咧係真係唔錯嘅。呢位右腳仔嚟講嚇，呢位嘅巴迪真係要留意。佢埋佢本身咧掕到波上去㗎，咁、所以嚟講，如果以一個中前場球員嚟講咧，佢係唔係淨係得一範波可以踢到㗎。咁呢個巴迪嚟講，亦都係好多時呢喺個後備入替嚟講係有嘢有料到㗎，同埋可以幫到球隊呢，不論係攀平比分或者係真係入返一個關鍵嘅入球嚟講呢，我諗呢、這個係緊要㗎。呢位巴迪，即係呢位巴迪雖然係效力嘅次數係少㗎，但係呢我諗依位球員係絕對有機會拍住卡斯利一齊踢呢，係有化學個作用喺度㗎。咁啊，如果前鋒嚟講呢，我諗除咗佢會做到一個效果之外呢，我諗都幾睇呀，成條中前場線嚟講呢都好睇一個球員，就係頭先講過卡斯利。呢位球員呢就返去法甲呢，就應該絕對冇問題啦。咁啊，喺新特蘭真係好慘㗎。新特蘭其實好過一段時間，即係湯棉都知道㗎啦。我成日我都對佢新特蘭嗰段時咩，即係未降返落去英冠嗰時呢，尤其是係未降班嗰屆嘅初段呢，其實喺佢喺邊路或者罰球呢係極具威脅嘅，好大威脅嘅。咁但係呢，輾轉之間就因為轉領隊嘅問題，或者係自己傷嘅問題呢，就令到呢就身形暴漲啦，同埋亦都係踢唔返啦。咁所以嚟講，輾轉之間降咗班之後，就轉咗去雷恩呢就好好嘅。雷恩之後起碼第一出場，雖然出場嘅次數唔算特分多，但係好有返嚟嘅感覺啊，成個人。咁所以去到國家隊嚟講，更加咧俾佢個發揮空間會大好多，唔係淨係執罰球或者係邊路度做啲突破。喺國家隊嚟講，佢成個攻擊嘅核心咧係靠曬佢，不論喺俾波、俾球員走位、入射，甚至乎自己冇入去啊，靠佢本身嘅腳法咧係做到嘅，係絕對做到嘅，埋門扣翻係做埋嘅。所以嚟講，一個幾全能嘅中場啊，卡斯利喺個國家隊入邊亦都係攻擊嘅重心人物，冇咗佢咧，我諗咧，亦都係嗰句啦。進攻嘅本錢真係削弱咗不少。 係啊，好緊要。咁啊，至於佢嘅拍檔沙斯咧，其實都係緊要嘅。咁啊，呢位球員其實如果喺陣中嚟講咧，可能會鬥後少少嚟踢，因為其實基本上中前場俾曬佢㗎啦，基本上俾曬佢嚟踢㗎啦。咁啊，如果鬥後少少嚟講咧，我諗都可以嘅。但係加埋，我諗最緊要鬥後嗰個人咧就係馬利克。咁啊，馬利克咧。就基本上叫擺就擺佢喺後衞，但係其實佢打防中都絕對冇問題嘅。咁係擔心咧，咁啊成隊波嚟講個防中位會較為薄弱少少啦。但係球員咧喺自己三十線嗰個拼搶力咧，其實係絕對唔曳嘅。咁啊，另一位中場球員賓亞摩啦，就係阿里亞利，咁啊，其實就出場次數少啊，所以我想睇佢都睇唔到。咁啊，但係喺國家隊嚟講咧，亦都應該咧坐擁佢同新斯咧，就都會輪流咁出啊。尤其是因為如果而家國家隊係打單箭頭嘅話咧，我諗有機會打單箭頭噶。因為如果打雙箭頭嘅話，唔係唔得。但係就會犧牲咗卡斯爺個作用，因為卡斯爺如果而家全部俾曬佢嘅法板咧，其實對成支球隊嚟講係好事嚟嘅，絕對係好事。咁啊，所以嚟講就我諗會更加多啲喺邊路要發揮嘅球員啦，譬如卡拉利啦，仲有試過佢加拉利啦，仲有前邊較為我覺得唔會較為好大作用嘅薛利迪啦，今屆喺Dion其實表現嚟講唔錯嘅，但係喺國家隊嚟講，我見到佢嘅作用嚟講冇咁唔係太大嘅啫。如果就係擺佢喺邊度嚟講，可能都可以試一試嘅。咁啊，另外啲即係球員咧，就較為出場較為少啲，真係唔係太過熟悉，但係如果整基本上陣容係就係中前場陣容就係靠呢班兵㗎啦，就係、是、靠頭先我講嗰幾位球員啦。我重心嚟講擺卡斯利同埋巴迪啦，我諗係。巴特利啦，咁樣呢兩位球員啦，咁其他球員真係輔助角色，你真係睇下輔助得幾多啦。咁尤其是沙斯同埋斯利迪啦，咁啊，其實佢冇選一位球員，我覺得係有斟酌嘅空間嘅。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原來佢傷咗。咁啊，本身嚟講，如果加埋麥山尼咧，就其實係佢中前場嘅發揮同埋個組織力會更加好，因為呢位球員咧。就其實喺雖然長期啊喺中東揾食，即係喺卡塔爾聯賽揾食，但係咧你見到佢呢位球員咧係個喺個攻擊核心度係好緊要。除咗自己可以埋門入波之外咧，佢喺個中場邊個組織啊攻勢嚟到策動嘅第一點嚟講咧，係十分之具威脅噶呢位球員。咁就但係咧，因為佢受傷。咁就而且佢因為今屆點解覺得佢值得入選咧？就係、是、因為正常嚟講都會入選噶啦，因為艾杜亞尼咧就表現十分之理想啊。咁啊，成隊波係非常之 fit。咁啊，麥沙尼亦都係其中一員啊，好緊要嘅成員嚟噶啦。咁啊，所以冇咗佢咧，叫做喺進攻層面嗰度少咗啲立體性，其實就或者少咗一個可以入波嘅點。咁但係冇辦法啦，傷啊嘛。咁所以嚟講，地中嚟講，前面就係得呢扎球員係可以用啦。咁啊，甚至乎啲老將哈博埃都入選唔到啦，哈博埃爾都因為就好耐冇入選到，都冇揀佢。其他球員嚟講咧，就叫做其實都就算你創所謂嘅唔入選嘅球員嚟講，都影響嚟講都唔係太大啦。因為其實都唔係喺國家隊有出過好多嘅表現，所以地中嚟講咧係就係得呢班球員可以用。咁唯一咧就真係睇下頭先我講嘅球員究竟佢個前場嘅速度同埋技術可以發揮到幾多啦。咁啊，如果喺場上邊嚟講咧，睇過咧就唔差嘅，尤其是如果喺特尼西亞佢喺前邊搶到個波，然之後做啲反擊咧。我諗不論靠卡斯利或者靠邊路嘅球員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威脅，但係就唔好話真係馬下射埋去都中嗰隻啦，就唔好期望咁樣啦。咁啊，反而後防嚟講咧，就基本上 選擇都唔算十分之多，咁其實都試過唔同嘅人嘅，咁如果喺外圍賽嚟講咧，賓索夫啊，左手邊我諗都會用開用死馬勞爾噶啦，因為馬勞爾咧就其實個助攻能力係唔錯嘅，我諗唯一助攻能力較為好少少球員就係呢位左閘球員啦，咁我諗應該都會繼續用佢嘅，咁啊另外就賓尤索夫啦，應該係賓尤索夫啦。巴虛爾啦，咁就都會有機會用啦。另一位左閘球員尼格斯啦，亦都會有機會會用啊。咁啊，如果嚟講咧，另外有機會會打左閘嘅球員咧，曾經都試過啊，有啲試過球員冇入選我就唔講啦，因為嗰啲。我諗啊，有入選啦。咁譬如係打左邊嘅右手邊嘅邦恩啦，呢個打翼位嘅球員，我諗係做哈奧比嚟講都係可以，因為試見過佢咧打右翼位嘅位置其實唔差嘅。咁但係基本上頭先我講嗰幾位球員都係起碼肯定要坐陣喺個防線嗰度噶啦。反而就喺國外效力嘅喺利安效力嘅係艾卡迪啦，喺蘇超效力嘅後衛莫仙尼啦，同埋喺利斯特城效力嘅班拿奧恩尼啦，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正選啦。呢扎球員即係有機會爭到就正選啦。除咗班亞奧恩尼較為大啲機會爭到個正選位咧，咁其他嗰幾位球員似乎就真係爭啲。咁啊，成條防線嚟講咧。我諗整體嚟講都叫做穩陣嘅，加埋如果龍門嚟講呢都應該用馬特路菲爾，咁呢位龍門嚟講亦都叫做可以嘅新手嚟講。所以如果咁睇呢，成條防線叫做穩陣，但係啊，我仍然都驚佢個邊路度呢就較為會多啲空位嚟到滲出嚟。咁中堅嚟講呢，如果有加埋班阿魯恩爾呢，其實就叫做可以嘅。咁整體嚟講，如果呢對特尼西亞呢穩陣得嚟，係咪有仍然有個殺著喺前面呢？我係有懷疑嘅，因為殺著嚟講呢，我始終覺得佢個進攻反擊嘅殺著呢有機會會去翻前嗰幾屆嗰隊嘅特尼西亞有機會，但係因為有卡斯利喺度咧，我就對佢哋信心會大少少。咁啊，亦都有機會做到少少難路虎嘅角色，但係出線嚟講咧，係咪真係咁大咧？而家就即刻同大家講啦。咁就雖然咧，特尼西亞本身可能個後防嚟講咧，我諗比巴拿馬咧會穩定啲嘅，係會穩定少少嘅。但係始終面對真係比佢較為高級少少球隊，譬如而家啦，對住比利時、對住英格蘭，頭兩場仲要對住呢兩個硬仗添，呢兩支硬嘢。咁啊，會唔會真係做到咧？其實咧，英格蘭咧。對於特尼西亞或者係巴拿馬咧，要小心啲嘅，因為就呢兩啲球隊，尤其是特尼西亞都係叫做穩陣。巴拿馬咧，我諗個情況咧，如果對住英格蘭咧，就好似過往英格蘭都試過，譬如上屆對住阿爾及利亞，咁就之前兩屆對住卡爾及利亞，上屆對住哥斯達黎加，再早啲。2006年大家都有印象啦，嗰場呢六月飛霜嘅，睇下可以真係落晒，唔知道點解落雪嘅，好似就唔係落雪嚟嘅，片晒啲白色啲面毛喺個球場嗰度。嗰場波呢就正正嚟講，雖然就贏，但贏得係較為辛苦嘅，就贏千里達。咁我諗呢，如果你以千里達一個做個參考啦，巴拿馬其實同千里達嘅喺打法嚟講同埋個場上實力嚟講差唔多㗎咋。差唔多嘅呢兩隊波，咁所以如果咁睇嚟講咧，英格蘭係咪首先係咪可以真係可以擊敗到特尼西亞同埋巴拿馬咧？都要有少少斟酌嘅餘地。咁尤其是特尼西亞，我諗咧係可以有機會做難路虎嘅角色嘅。如果以呢班波表面上邊個穩手嘅力量嚟講咧。唔係冇可能做到嘅。咁雖然對住比利時，我都覺得問啲， 咁就比利時因為第一嗱首先啦，比利時第一場波咧就已經係對住巴拿馬。咁啊，巴拿馬頭先講咗佢嘅問題啦。咁啊，我覺得係有機會已經係叫做可以贏到比賽噶啦。咁啊，第二場對住特尼西亞，咁啊叫做賽程嚟講叫做好嘅，因為就最尾先對英格蘭啊嘛。但英格蘭咧最蝕底地方就係咧。第一場要對住即係手力唔錯嘅特尼西亞，係要有少少嘅疑問㗎。咁第一場波如果有咩翻陰溝去反旋呢，其實對佢嘅出線嘅情況呢會有少少嘅阻滯。雖然坦白嚟講，以實力嚟計，咁係我阿茂都識講特尼西亞同埋馬拿馬係會低啲㗎啦，但係呢不排除特尼西亞呢是會做到難怒虎的角色的，不排除這方面。雖然就前面沒有麥森尼，就真的差一點，差一點沒有立體性，但是這些反擊呢真的不可以看少這支球隊的。那我想整體的發揮來講，有機會是比前那 幾屆的那支的麥尼西亞會好一點的，就好的那麼多。咁我至於英格蘭，我都講咗啦，就第一次都講咗啦，佢哋個本身嘅問題。咁啊，如果所謂嘅三後防，甚至乎前邊係踢得組合得唔好嘅時候咧，或者入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咧，係有機會發生嘅啦。咁啊，以往英格蘭分組賽其實都曾經試過，都唔係話包出到線㗎。英格蘭分組賽其實都係有個啲艱難嘅時候嘅。頭先我講嗰幾隊啦，例如對啲較為 underdog 嘅球隊咧，係出過事㗎。咁所以我唔可以排除特尼西亞咧係可以揾到食㗎。咁所以嚟講啦，巴拿馬就因為賽程嘅緣故對曬啲硬嘢，我諗個出線機會就未必大啦。坦白講，即係你佢話爆冷咧，我都唔會不信呢隊波可以爆到冷嘅。咁啊，極其量咧，就睇下呢隊波可以守到幾耐。咁亦都講嗰句啦，就如果喺得失球上邊咧，我諗巴拿馬都起到少少嘅作用嘅。尤其是如果而家就話啊，叫我嘅。睇法就係可能比利時就較為穩陣啲，咁啊究竟英格蘭同埋特尼西亞邊隊有機會出到線呢？咁雖然個積嚟講特尼西亞係曳啊，即係特尼西亞過往嚟講從未又有機會染指過或者有機會叫做望到個出線位，即係出線十六強嘅位，但係咧今屆個特尼西亞咧就唔係完全冇機會嘅。咁啊，如果英格蘭自己踢得閪嘅話咧，是絕對不能排除呢樣嘢發生嘅。咁啊，尤其是巴拿馬，如果神起上嚟咧，可以守和你咧，或者係只係僅輸一粒咧，其實都對個出線形勢都有個都有個影響喺度㗎。當然啦，巴拿即係德尼西亞可唔可以真係有機會搏到出線咧？亦都要最緊要佢最尾嗰場對住巴拿馬，咁究竟係點啦？呢兩支真係都係以守代攻嘅球隊咧。咁到時係正面大鬥法啦，咁睇下呢場波究竟係會有機會打和。咁其實打和嚟講咧，就肯定係兩敗俱傷嘅。咁尤其是對特尼西亞，佢就好緊要係一樣好緊要嘅事。咁啊，巴拿馬真係要睇下佢神有冇咗神經都喺度啦。坦白講啊，會唔會無啦啦有一場係突然間就踢得好好咧？咁樣真係唔知道啊。咁但係如果以出線嘅球隊嚟講咧，我諗咧嗱，要撇除曬所有啲球場嘅因素，因為如果你睇個地方嚟講咧，似乎亦都唔係十分之好周居勞頓啊。所以其實如果比利時正常咁發揮，三線又平均嚟講咧，係叫做後中堅位或者係個集位有少少仍會少少擔心之外咧。我諗就應該對住呢幾支球隊就應該值得睇高啲嘅。咁至於邊隊波會出戰第二支呢，主觀意願就希望英格蘭有機會出唔到嘅。咁但係英格蘭近年喺大賽即係喺分組賽嚟講呢都叫做可以嘅，即係有個一定嘅把握力，所以嚟講呢呢支特尼西亞係咪咁容易可以偷到雞呢，都係兩睇啦。咁啊， 巴拿馬同埋特尼西亞，我諗真係啦，要希望喺個呢個比賽場度係可以突破自己啦。巴拿馬睇下可以再突破啦，即係再可以真係可以做到啲一場和波，我諗已經贏咗㗎啦。咁特尼西亞呢，我睇下可唔可以真係可以攞到世界盃第一場勝仗啦，睇下有冇機會啦。呢、這個機會我唔可以完全排除㗎，依一刻嚟講啊。 佢哋係講埋啲好神奇嘅名字，佢哋連 係啊， 我必須講，因為補充咧，有啲名咧係，譬如佢個外稱叫大門咁樣啦， 鑽石鑽石， 沒錯，就是鑽鑽，好嗎？ 鑽鑽， 係啊，鑽鑽，你改曬啲名㗎，星星， 什麼星星？ 死啊！如果佢想揾心形嘅條筋啦，條筋上面有心形啦，啊，會啊，星星尖，星星尖，點啊，心心 M 筋嚟㗎。同埋咧，成日都同你講話，因為我哋係有歐力嘅，我哋公司就成日話歐力平，我哋講明 咁，梗係正常啦嘛。 佢話咁點解歐力有嘅歐力問我哋啲嘢，點解歐力冇？因為佢歐力咯。啊，咁因為平啲，因為佢歐力咯。我試過連續曬 因為佢歐力 一樣嘅。咁啊試過咧，佢下同我講，你們的歐力咧，有很多東西真係沒用，哦，因為是歐力啦。然後你真係用的東西，他們都沒用啊， 因為是歐力啦， 歐力咯。然後呢為什麼你們這邊跟他不能用的是歐力咯，跟我同事在隔壁就笑癲了。我試過一次一個同個客人又同我講講嗰下嘢，個嘢係無端端差唔多要買㗎啦，又係買同買之間，佢無端同我講啊，你這個店很小欸，咁啊，哦，我們這裡是兩層，我對面有一家四層，如果覺得不夠大就過對面吧。個同事啱啱喺樓梯度上嚟，直情係好似你咁樣拍我叫住，突然間，我終於你話我唔夠大 ，OK 啊，冇問題啊。我穿對面吧，對面有四層。 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星期五常在。